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很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但是外出的时候请您注意防范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呢，多加衣物，注意保暖。那预计未来两三天之内没有降雨天气，但是呢全天的气温都在冰点以下。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西部地区，目前呢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是从白纸坊桥持续到车公庄桥桥区。再来关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直门桥区持续到小街桥桥区。再来看一看东部地区，目前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区；而在东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是从太阳宫桥一直持续到京广桥桥区；而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是从东南三环的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京广桥桥区；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小武基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桥区；而在东五环路目前呢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五方桥桥区持续到远通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大鹏。 嗯，今天又是季彤和大鹏啊。 别串台啊，你这个调一出容易让人以为换错了频率。哎， 我这个看咱们那个平台的时候啊，早上起来来看这信息，哎呀，看到昨天有朋友表扬你们俩啊，你们俩在一块儿主持节目跟说相声似的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都能主持出说相声的效果来，那今天咱们俩在一块儿是不是更想说相声的了？ 看你捧的怎么样了。 偏偏我坐在逗哏这个位置上，今天啊， 哎，是， 嗯，大鹏老师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啊，他总是坐在那个这个叫什么逗哏 的位置，一般都得这么说，哎，说这个一般您看呀，在这个舞台上，啊，站在这边这个位置上的人呢 他一般都聪明一点 啊， 然后一指我这儿， 哦， 站在这边的人他都笨一点，你这一上来就暴露了你习惯捧哏的本性了。 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个主播的位置是要这个去操作机器啊，哎，要去这个去用那个机器放一些我们要给大家听的曲子呀、 音乐呀、片花啊， 哎，所以聪明人呢，他都把这活儿给闪了。 这个不是，这是实话，因为我太笨，我不会用那些。 行吧，这个。开场呢，咱们跟大伙儿聊点轻松的话题啊，反正是现在天也冷了， 嗯， 可能在家里待着呀，听听广播呀什么的，跟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哎，但是呢，可能难免呢，就也会遇到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 那是肯定。 你想外边天冷，屋里头供热以后吧，这个温度又。就它又高一点儿， 对呀、 哎，而且呢，这个供暖之后，它总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干燥的感觉。 是， 哎，你像你比如说，你像我这鼻子不太好，我晚上睡觉醒了，天亮醒了的时候，老觉得鼻子特别干。 哦，只是干哈？ 哎，真有特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流鼻血。 是。 然后呢，还有的朋友呢，眼睛也觉得干。 嗯。 可能觉得干了以后呢，这朋友想点办法吧。滴点什么润滑液，滴点这个润眼的这种滴眼液， 人工泪液， 哎，对，就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咱们有位朋友呢，就想呀，找找有没有那个叫伊地酸二钠滴眼液。哎，这个我还真不太熟，你用过这样的？ 我也没用过，因为滴眼液这东西呢是这样，其实之前请眼科专家来的时候呢，也专门讲到过这个问题。如果您的眼睛咱们说有炎症啊，真的确认是结膜炎啊也好什么的，那呢得去开这个处方药，那就是各种抗生素类的这种滴眼液去治。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医生很少推荐，就是有极个别的病人可能是真的有那种情况需要去用一些人工泪液，否则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靠自身的调节为好、 哎、 一旦你用上类似的东西有可能会有依赖， 是不是把那个就你自身的调节功能给它就虚弱了、啊、 对， 然后就老得低， 越用越不好、哎、反而 这种东西可能就是特别难受的时候缓解一下， 对，偶尔一下、 哎、但是这您说的这个名称我们还真的是没听说过啊。他说跑了好几家药房药店都没有，包括说到了同仁医院、北医三院、金象大药房、西单店等等也都没有， 您就想吧，我个人反正我这么理解啊， 嗯， 像同仁医院这种地方，要是对眼睛有好处的药，怎么着它也得有，它要都没有，您掂量您还要不要这个？ 也许是自费的哈，或者怎么样，反正少啊、他就说想问问大家啊，谁知道就是这种滴眼液啊、或者您知道哪儿有，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啊。但是这位朋友也没有留电话。哪位朋友能够知道这方面的信息，您分享到我们平台上也行。再说一下这个名称啊，这因为它针对性比较强了。 对， 哎，说的就是这个叫伊地酸二钠滴眼液啊，这个大家记住这个名称，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下边这个也是一个求医问药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用过没用过那个，就是那个网上挂号 用过 啊，就114那个是不是就可以？然后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平台也可以？ 114那个平台，然后现在京医通这些上面都绑定了很多的医院，就是咱们用我们的医保卡去进行一个注册。当然就是难挂的号还是很难挂、但是呢毕竟呢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 如果是一些常规的疾病的话呢，你能够至少知道能不能挂上，省得白跑一趟。 是，你就是说他在家里你就能了解到这些信息。 对 啊，这位朋友遇到的什么问题呢？他说在网上啊初次注册预约挂号，就是以前可能没有用过，今天想要试试，结果呢注册的时候提示说身份证已被注册，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就是可能以前或者您的家人 对 用您这身份证给您注册过 忘了， 哎，忘了，再有呢有可能身份信息泄露啊，被别的人注册 盗用了， 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假如说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呢？ 界面上有一个申诉，首先就是说从注册上来讲，您就把，因为现在都是实名制的这种啊，都已经不像原来似的，就是单纯的提交一个号就可以了。 哦， 有的严格的那个网站，因为这也有几家挂号平台嘛，严格的是需要上传那个身份证的那个照片的， 您其实重新打一下申诉，就是这个身份证是我以前没注册过，或者说根据这个信息我现在重新关联一个绑定的我的这个手机号，您进行一下重新的登记，因为这个事情还真不是小事，您别稀里糊涂的说用别的方法挂了号这事儿就算了，那是谁给您这身份证先用了呀，这事儿咱必须得解决了。 哎，就这个身份证信息什么的要是泄露了以后，他能用您这个去注册这挂号，他就能用您这身份证干别的， 银行卡呀、支付宝啊、微信啊，这都是很要命的事儿， 所以您一定得注意啊。 是， 再有一个朋友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类似的问题吧，哎，您是怎么解决的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哎呀，你要说起这个冬季这个干燥了，你刚才你听，你看我这鼻子说着说着就来劲儿了。 这两天这天儿，我跟你说，跟大伙儿互动一话题，看你也参加，你能不能猜到、 是什么话题？ 昨天啊，12月几号？昨天是 5号， 12月5号，咱们国家领土、领海范围内全算上啊，温差最大到了多少度？ 温差最大， 温差差了多少度、就是从咱们国家最冷的地儿到咱们国家最热的地儿，温度相差多少度、你猜？ 你看刚才咱们报的这个，咱们这儿最低都到0-6度， 0-9，今天晚上 0-9度， 对，昨天0-6、 那要到东北是吧，这个那叫什么漠河黑龙江 对 是吧，那还不得0-3-4度， 哎，猜着了 啊。到了海南，到了海口啊，到了那个三亚 西沙 是吧，对， 三沙市 那得30多度， 对， 正夏天，哎呦，这个温差加起来，这太大了。 昨天咱们温差75度， 我的天 哪！漠河是-42.7度， 哎呦， 然后海南那些地方，就是再往南，海南昨天其实还稍微有股冷空气侵袭，不算太热。但是在三沙，就是西沙这些地方，温度都是在30多度的。 你看看，它是在那个热带哈、 是 赤道附近了已经，所以这个。它国土辽阔啊，气候呢变化的比较这个多端啊。你看大鹏老师这嗓子也不行了，当然还有一些， 咱这一节目组仨人，一个打喷嚏，一个咳嗽，一个已经在家卧床 了。天气变化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那昨天好像就有朋友谈到了这个老年人的这个冬季啊，皮肤瘙痒的那个事儿、啊， 对， 确实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是。这个挺痛苦的这么一个事情， 是 你说他要算多大的病吧，他你到医院去，医生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你这个能够急马上就好了。哎，昨天有朋友建议说您上北京医院开那个维生素 E 的那个 膏， 哎，那个膏，哎，那个膏现在可畅销了。 是 啊，前两天我刚去了一趟那个北京医院 啊， 这个我爱人说，哎，正好咱们都到这了，顺便来两瓶这个吧。 啊， 结果到那一看，我这好排队， 排大队 、而且人家只收现金， 是 不能微信，也不能支付宝，也不能刷卡啊。所以呢，一个是您买这个东西，另外呢，也有朋友建议说，您可以去进行一个。叫什么？ DIY 是吧？ 对，维生素 E 的检测。 哎， 说这个看看这些相关的产品里哪个是最有用的、最管用的啊？当然，北京医院的那个是，听说是这个质量是 最好、 最有保障的。说另外，平常呢，您洗澡别太勤， 对 啊，不要用碱性太大的沐浴液，洗澡之后呢，再抹一点这个润肤的东西。你像这个，它这个维生素 E 的乳液就是在你。洗澡之后让你在身体上 涂抹的 啊，另外呢，这个要怎么说，要吃一点润肺的食品， 是 啊，中医讲肺主皮毛啊， 对， 是吧，有这么一说， 有肺主皮， 哎，所以呢多吃点润肺的，这天弄点什么呀，银耳 雪梨，对， 再炖点枸杞，是吧， 花蛤， 没错， 是 你这说好吧， 应该是那种就是东北的那种什么蛤， 哎，对，那个叫 不是花蛤， 雪蛤 、对，花蛤是吃的海鲜， 你这是馋了。另外还有朋友建议啊，说用那个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的这个小方法啊，他用这个甘油兑白醋。啊，甘油咱们都能买到，白菜露家里也有， 开塞露嘛，不就是， 差不多吧，就是那个性质的东西啊，也有单卖的。这样的话呢，兑一点白醋，比例上呢，说听人老人家说是70%的甘油混合30%的白醋，哎，这个亲自测试过啊，有效啊，咱可以试一试。 嗨，人家什么美妆护肤专家们，不是有一些人也。 专门去评测那些高档化妆品嘛，护肤品什么的、嗯、最后说实际上你看那些卖好几百块钱甚至上千的那些、嗯、 就是甘油， 真的起作用的其实就是甘油。 哎，对对，这个里边加一些配合的香料啊什么这些这东西的啊，这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下边还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求助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啊。他说前几年呀，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他卖了一把旧伞。 哦，这我有印象，大概头俩月他求助过一次， 是吗？ 还没找回来呢、 啊，想要找回来。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信息太少了，是吧？您哪年哪月卖的，是吧？这伞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为什么要找回来？这个卖给谁了？这人大概有什么特征？反正你说的不够 这个、 啊、不够详细。 除非是您当时这个卖伞的时候， 嗯， 您注意到来买伞的这位正拿收音机外放听着京城帮帮团呢，否则这种情况我跟您说您这个概率太低了， 就是大海捞针了。 潘家旧货市场、 啊、 卖伞买伞的何止千万、啊、 是 对吧、 哎、你说这个伞它要到能有收藏价值的这个程度， 不是肯定卖了以后、嗯、家里老人告诉他那伞瓣里头啊藏着一存折。 我的天哪，有这事儿、啊、对，所以可能就是买那把伞的人要用了几年，我估计可能没准人家要是用坏了或者怎么着的，可能都也不见得就在手里了。 潘家园卖的旧伞应该还是你说的、 哎、 有收藏价值的、 哦、 好看的、嗯、 这个就是那油纸伞啊， 对、哎、类似的这种吧，反正 对， 嗯， 行吧，反正这位朋友又发来了啊，咱们把这个微信号跟大家说一说，万一有人知道信息呢、 嗯、 哎，这个大海捞针咱也捞一下试试啊。三个 A 啊，三个大写的 A啊，然后是620709，这是他的微信号，三个 A 620709。哎呀，真是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啊！这个咱们看看，还有朋友，这位朋友这个也是有点大海捞针的一个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微信当中有过交流和这个、和您的这位朋友，他说想找联系一个一起 K 歌的朋友 啊。 那这种 K 歌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朋友之间的，那可能就不止一次，哎，而且呢，这个就是互相留了微信号啊。这位朋友的微信，这个咱只能说他的这个昵称啊，在咱们这里的昵称，他叫夏日里的春天。他说，他和这位 K 歌的朋友啊联系不上，因为 K 歌那位朋友给他的微信号呢，就是老连不通。 昨天的事儿，这是昨天有一位朋友想求啊找一些志同道合的爱唱歌的朋友一起去 K 歌。他留了微信号，但是可能那位朋友的这个微信号有点问题， 就联系不上 他 啊，或者说你发了认证，人家一直没通过， 没通过， 不太注意啊。然后我说他为什么最后注一个昨天的信息呢？啊，就是他想跟昨天求 K 歌朋友的那位取得联系。 对， 哎，然后一块儿去 K 歌去啊，那这也是个好事儿。那希望昨天啊收听节目的那位朋友啊，您可以。把信息再完善一下，或者说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改正一下， 对， 然后再分享给我们，好吧。哎呀，咱们看着这个时间呢已经不多了啊，上半时段咱们分享一些大家转让的信息啊。看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全新的抽真空机，另外还有焊锯，这个焊锯是一个焊接的工具吗？ 应该是吧，咱也不懂了，太专业了。 你玩过这个电焊？你的那个东西叫电烙？ 我那是烙铁、啊，我那不是电焊，您别瞎说。 啊、对你那是就加点那个锡的那个、那个。 对，焊线路板什么的用的。 因为我觉得这抽真空机和这个焊接呀、啊、可能相关啊，东西在清河，价格呢好商量。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519866893。18519866893， 都抽了真空了还怎么焊呀？氧气都没了， 我不知道。 我正琢磨你这话呢，我说什么呀？ 那咱就以抽真空机为主吧。 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 ACA 牌多功能面包机，原价400，现价50，95成新，很干净。东西在奥体东门附近，请您上午一点。那应该是中午一点以前打电话联系 啊，电话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一个大号的轮椅，非常结实好用，可以自己转动轱辘行走，七成新，转让价60元，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1361-135-19681361-135-1968啊，东西是在顺义的后沙峪啊，可以那个自己来取。 这位朋友呢，转让全新未拆封小白熊奶瓶消毒烘干器， 呵， 原价是256，现在180。这类东西倒是建议您可以把价钱再稍微的唠一唠，可能成交率会高一些啊。1590-110-1577，1590-110-1577。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9002V3M 防雾霾防颗粒手这个口罩啊， 一盒25个， 要80元钱啊，这25个口罩一盒，转让价80元。这个如果单个要的也可以5块钱一个啊，有需要的朋友和他联系。 那最好还是都单个要， 是吧？ 对对，都单个要的话，125呢？ 哎，那你 这整盒才80。 那我要想用的多的话，那我还是整盒 多买点哈， 合适，性价比高啊，是吧？联系电话是1352-121-8040，1352-121-8040。 这位朋友呢，有一辆捷安特的折叠自行车。18型白色的，非常好骑，85成新，230块钱转让。有意者联系1371-601-3829，1371-601-3829。 好，这位朋友呢，因为家里拆迁了啊，这个可能房子呢要换一换，重新装修，他呢要转让一个洗浴房。我觉得是不是家庭当中用的那种啊， 玻璃门的那种？ 对对对，东西呢在朝阳区半壁店。联系电话是1369-109-4670，1369-109-4670。 就这些产品这个名字你知道？有意思。南方不是天热吗？ 是， 人家那块肯定是，就是尤其到夏天，对，他广那叫冲凉房。然后有一次我记得陪我同学吧，南方同学，然后到北京来，然后呢是来上学，他问那个学校安排那个宿舍，想问有没有能洗澡的地儿， 有没有冲凉房， 有没有冲凉房，然后就看人家那个前台那个服务员。什么东西？冲凉房 啊， 冲凉房， 冲凉您可以奔水房。 最后知道就问屋里能不能洗澡。 对对对对，是这个是就是好多这个理念的不同 是 啊。好，那么咱们这个时间呢马上就要到了收听北京榜样这个歌曲的时候了。 好， 这个稍事休息啊。同时呢，通过这个歌曲，我们好好的向这些榜样们来学习。 学习 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你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么在一段广告和音乐之后呢，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又回来了，继续为大家服务。我是季彤。 我是大鹏。我们从善如流，把电乐的音量推小了。刚才有听众说有点吵。刚才我们手可能其实是被鼠标划了一下，那个开关键稍微有点大。我们自己也觉得有点大。是， 好吧。这个能够更清楚地听到我们说的这些信息啊。 对。 刚才很多朋友有了求助，那么也有很多朋友马上就给予回复。 是 啊，也有朋友呢在咱们这儿得到了帮助以后呢，及时的把这个信息啊也反馈回来啊。 对， 刚才有朋友问到了那个滴眼液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有人就回复了，说您那个关于眼睛的这个保护的这种洗眼液也好，滴眼液也好，您可以去复兴博爱眼科那儿看看啊，在长安街白云路那儿可能比较全吧， 有一些产品哈。 哎，对。 然后身体瘙痒的这位朋友啊，刚才这是有一位热心的朋友啊，已经跟他直接电话联系了。 哦。 联系完了以后呢，给我们的平台又发了一个信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看，这还真是很有代表性这个意见啊。他说我跟那位听众打电话说了。这个北京医院的维生素 E 挺好，他说呢他有糖尿病，一年四季啊全身都痒。 哎呦， 他这个身体的痒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和糖尿病其实还有一些关系的， 不仅限于皮肤了。 对，您不是简单的说抹点这些维生素 E 乳膏啊，或者说什么做好皮肤防护啊就能解决的，还是应该啊正式的到大医院里去看一看。 哎， 所以呢这位朋友就跟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帮友提了一个小建议，大家求助的时候应该啊把自己的情况说得详细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给您的这个帮助也能更加的有针对性一些。 好，刚才问到医院挂号，说这个身份证已经被注册了，说这个怎么回事啊？啊，有人可能给您分析啊，说是不是以前您用过这个身份证信息租房子呀， 哎，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是吧登记啊什么的， 是， 哎，这个信息有可能会泄露出去，感觉这方面啊有时候漏洞挺多的， 对， 您还真得特别注意， 反正掌握好身份证在自己手里，丢了的话及时挂失， 哎， 手机号也是千万的这个留着，现在咱们很多涉及安全的内容全都绑定在这两样信息上， 手机上， 是， 嗯，好，当然也有听众朋友反馈分享了这个前几天求帮助然后这个成功了的信息啊，这位朋友说，哎，前段时间呀，我借助帮帮团平台求什么呢？求那个绿布啊，绿色的布，哎，这样的这个信息呢，啊，很高兴的这个在这发布以后啊，告诉大家我求到了，哎，是一位叫王桂兰的老大姐啊，冒着寒风，大老远的跑到前门大街，把我需要的绿布和一件旧军装送给了我， 嗯， 哎，感谢帮帮团节目，感谢主持人啊！求绿布的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求绿布的节目可能就是在咱们节目里发表了一个求绿布的信息啊。 对， 那期节目不是全都说的求绿布， 嗨， 说有还有河北燕郊的，有昌平那边的，有石景山那边的啊，还有木樨园等这些地方的七八位热心的团友，先后打电话。都要送给我绿布啊，真是太感谢了啊，这个团友们的热心温暖了我，再次谢谢热心的帮友们，谢谢帮帮团，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哎，真是这就是由衷的从内心的那种感谢，就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感觉像那个获奖感言似的啊，感谢这个 TV， 感谢那个 TV， 哎，这就总而言之，您这个心情大好，问题也解决了，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最好的 是 一个结果。 同样表达谢意的，还有这位唐先生啊，他说要感谢家住潮白河的刘女士，我在节目里求拐杖啊，人家刘女士免费送了我一对拐杖，太谢谢您了 啊， 这 位唐先生住石景山啊。潮白河英国宫这玩意儿， 顺义 啊，顺义距离这个挺远的啊。下边的朋友呢，也还有给这个其他的就是前两天求助的朋友出谋划策的。 对，昨天有一位朋友 说什么胃酸高啊， 是老烧心说， 烧心的话可能会就是有一定的炎症的那种感觉。 对， 咱们所谓的烧心的感觉，实际上是您那个胃黏膜。它有溃疡啊， 有破损，然后胃酸又去烧它，哎，去腐蚀它， 它在那儿疼，它所以您烧心，建议啊医院去检查一下胃镜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否阳性也可以检查， 这两个都要查， 哎， 是的， 对，胃酸高会对胃黏膜有腐蚀，不太好啊，这个相应的要采取一些措施，昨天是昨天还是前天，还有咖啡豆需要磨粉的朋友， 对， 啊。这个应该买个磨粉机，这是朋友的 建议，对 啊， 昨天其实就都已经有人转了，听到这消息以后就赶紧，我这儿有一个咖啡机，谁要转了、 就转咖啡机，哎，就是它就那种啊，不是说就是冲的那种，就是它上边得带一个 豆的， 带一斗， 对， 咖啡豆呢可以放到里边，哎，一点一点的把它磨出来啊，这样的机器啊，其实挺好的，这样的互相的还有直接就有机器转让给你，就问题就全解决了。 是，再来看看新的问题啊 啊！ 这个每次到这个各种大集要来临的时候，都会有朋友询问，记不清楚这位置了。这回问的是房山啊，张房这儿说也有个这个农村的这种集。这是阴历哪天呢？帮友们谁知道？哎，说一说，这是想去张房啊，房山。坐车，反正我知道以前去张房是在天桥坐车。 对， 嗯， 往房山那边去，好像都得在 都在那儿坐是吧？九几几，反正都是。 对对对，坐这个车，然后具体到哪站下是吧？这个还得 哦，张房下还不行是吧？可能有一个更近的地儿， 不知道啊。这个具体的，有朋友知道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是， 还有朋友想要求助呢，是，有一个小孩啊，还没满月。他的妈妈呀奶少，而且呢就是那些就是咱们传统上那下奶的那个鱼汤啊什么的他还喝不了， 哎呦，哦，那是不是跟我这种情况就是又属于水产过敏， 对对对， 但是又现在又偏方来讲只有 这个东西，说 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能够让妈妈这个乳汁能够增多的这种方法啊。 哦， 哎，谢谢帮友们，您要是知道的话，您给分享上来， 求一些偏方呢。 哎，对，偏方治疗病， 这不算， 这不算治病啊，这是这个就是基本上都是用食物的这个配比啊，或者说品种的搭配啊，这样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啊。 对对， 另外这个也是帮问吃有关吃的问题的啊。 这是看出来咱俩会做饭了。 嗨，你真会做饭呀、啊。 你不是也会吗？ 我会啊。 对、我也会，我真会。 哦，好吧， 那看看这道题咱俩谁能答。 就算你会啊。 请问大家，炖红烧牛肉应该选牛肉的哪个部位而不会塞牙？ 不会塞牙，那 你这听着你这口音，这牙已经塞上了，怎么感觉？ 因为你牛肉，你说多多少少啊，你像到了我这岁数啊，你说你还年轻呢，你这个牙缝没那么大，哎，人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以后，这个牙龈萎缩呀，这个牙跟牙之间呀，它这缝隙会变大，哎，吃牛肉塞牙这个东西，我觉得您不管哪个部位啊，它都有这种可能性，相对好一点，我个人我觉得，如果那您选牛腩。 嗯， 是吧？ 对，筋道一些。 哎，牛腩 肥一点也香， 它也香，它也好嚼。哎，炖烂一点，可能这种情况会少一点。你要选个牛里脊呀，或者牛腱子呀什么的，那可能更塞的更厉害一点。还有一个呢，但是有一点呢，就是牛腩可能相对肥一点， 肥一些。对， 哎，您要是特别喜欢吃瘦的呢，那您就考虑选点里脊呀，或者说那个前后的那个臀尖呀、这个牛是这么叫的， 牛不这么叫、 上脑 叫 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它那个部位的叫法不一样啊。您可以这个自己来选择吧。反正 其实我觉得就是烧牛肉啊，就是你炖的这个火候也很重要。就是如果说您的牛肉您确定它很新鲜，这种情况下其实有时候不需要炖太长时间。炖过了那个肉啊，有时候也反而不好吃了，那个嚼头就别扭。但是对那种真的特别老的那种，那咱们就是传统的方法，小火慢炖。 对， 最小那会儿就拿那种砂锅咕嘟俩小时三小时， 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的那个劲儿。 对，那个又香，然后那肉也烂乎。 好吧，这个吃的咱就说到这儿吧，这快吃中午饭了，这一下食欲都起 来，把你给说饿了， 都说饿了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热心听众啊，还给这个大家说了说这个最近他买菜的这个情况啊，他说昨天我买了一颗大白菜啊，这个应该是0.18元吧，哎， 对，一毛八 一斤啊，花了1.3元啊，还买了白萝卜是4.4毛一斤啊，香菜呢2块钱一小捆儿，回来以后啊，我晚上做了这个这叫什么香菜馅饺子，哎呀，这个说昨天感觉香菜特便宜啊，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啊，您这么搭配着吃其实挺好的， 挺好，对， 哎，这个而且又不贵啊，这个就是用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这个普通的比较这个实惠，价格实惠的这些食材一样能这个组合出美味啊，不一定非得红烧牛肉。红烧牛肉 香菜饺子也挺好。 哎，对，香菜饺子呀，红烧牛肉，这都是咱们的家庭美食啊。 哎， 希望大家这个身体健康。 这位朋友这信息挺好的啊，他说大家在买这个维生素E乳啊，要是北京医院人多呀，您一步到东郊民巷啊，那儿有这个门店，离北京医院也不远，那儿没那么多人，就从北京医院呀往南走，东西向的那条街就是，很近的。 好， 嗯， 好，那这个您可以选择那个地方啊，也可以选择这个门市，另外还有朋友想问说，谁知道西城或者是北城附近呀，哪有卖这个二手音响的这种旧货市场啊，或者旧货店？啊， 要专门的旧货店是吧？ 旧的啊，二手音响，咱们朋友里也有经常会转让二手音响的，不知道您的这个需求大概是哪样的，那个目标是大概什么样的啊？我这刚才看咱们这个转让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就转让一个剑舞音响。啊，九成新的还，就是可能是一直没怎么用啊。这个型号是 XD-V828 型，带收音功能，带 CD， 带卡座，都是 完好的可以使用的。原价呢买时候2000多，现在550转让啊。这个您要想是不是吧，您可以是不是跟这位朋友沟通沟通，看看他这音响是不是符合您的这个诉求啊。这位转让音响的朋友，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很多东西了啊，这个我们一并到时候放到我们的订阅号当中。 嗯， 这位朋友的联系电话是1581-104-9018，1581-104-9018，你们俩人沟通一下啊。 嗯，这位朋友转让一台储热式的电暖器，还带显示屏的，烧够一定时间呢，自己慢慢的往外放热量啊。原价是2000多，现在打算600转，在通州。有需要的呢，联系13716973086，13716973086。 好，下边呢有两位朋友转让的都是手表啊，一位呢说转让的是费亚达坤表啊，没戴过，这个还有两个。这个比较时尚的但是戴过的普通品牌的手表一并转让啊，一共是780元，电话是13683001733，13683001733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在麦中桥啊，是有这么一个地名吗？可能这个他是这么写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这个地方，说您得自己来取啊。 但是现在北京这个发展，我跟你说， 哎，对， 这个一条条环路啊， 嗯， 你说现在都不甭往远了说，五环上的桥，你能把名字都说全吗？ 真说不全， 四环的名字都已经说不全了。 对对对，这个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三元桥、四元桥，是吧？这 三环和二环的应该 基本上 还能想出来， 哎，都能背下来。 四环要不是特别熟的那些地方，而且有的地儿它是立交桥算桥，有的地儿可能它那就是一个路口，它那也有个名字， 也 这就真分不出来， 要命了啊！好，下还有一位朋友转让的呢，他只说了是全新的金表，带防水功能，带日历啊，质量很好，价格呢是1600元。那如果说真是说金表的话，从这个价格来看呢，那肯定是很普通的，就是一般品牌的这种啊，或者说它是镀金啊，就是这样的情况。 金表还有真的纯金的呀？ 我 这孤陋寡闻，我不知道啊。 K 金呗，是吧？比如说18K 啊， 这样的 K 金和那个就是一般的镀金， 镀金肯定 不 一 样 啊。是， 哎，这个价格从这个价格上来看，我们分析啊， 不像 是 纯金的。 哎，对对，它肯定不是纯金， 也不是 K 金的， 也不是 K 金，应该就是一般的镀金。那么。就说这种东西，我觉得您反正就是大概心里有个谱啊，这个问的时候，了解一下这个全面的信息。 真懂行您再收，要不然这个别轻易交易。 反正我的经验是这样说：一金表啊，说如果是一个什么什么，咱们很普通的品牌啊，1600这个价格，那还可以考虑。如果说我这劳力士啊，那您就别考虑了。 而且这东西就 不可能的啊！ 现在的技术啊，你这它做的特别的就是好看。 对对对。 就是如果仅从外表上，咱们有一同事喜欢玩那个怀表，你记得吧？ 对对对。 让他拿那个特高兴给我显摆，兜里，哎呦看真好，就挂在这个叫什么衣服侧面的那个兜里头，拿出来以后在那看着，我说嘿。这不赖，这得多少钱？ 啊、 我都不知道，就是有着这珍贵东西，就是人家 58， 您说少了点 啊， 80 啊，80啊，对，这就是一种这个工艺品啊，就是、 对， 哎，这 玩意儿它是一个 拿着玩的， 是、 啊、好，这个转让的朋友的电话是13901181688，13901181688， 这位朋友呢有自家闲置的全新电暖袋。啊，还有电热毯，这都是这种晚上睡觉用的、啊、 哎，对。 但是那些电暖袋，反正大家一定注意，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对对对， 它容易有那种就是里面加热那个油啊泄漏， 哎， 以及可能触电的这个风险，您一定确定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咱们3C 认证的这种产品啊？ 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对、 啊、 这类产品。真的不建议大家在那些什么大集上啊买那个特便宜的，现在有那便宜的十几块钱就一个的，那个真的用起来是有安全隐患的，小心， 没错， 容易烫伤，关键是啊。 好， 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他是在北三环安贞。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转上的这个东西啊，也是现在这个季节能够用得上的啊，他转上的是电暖器上用的一个全新的不锈钢烘衣架，还有加湿盒 这是跟那个电暖气片配套的，现在都是挺全面的啊。这个烘衣件可以这个借助这个电暖气的温度来烤一下衣服。这个加湿盒呢，您里边灌上水啊，它晚上您开这个，如果是开电暖气的话，它这个水有点小蒸气冒出来，蒸发的过程当中使空气不至于那么干燥。 对对对， 哎，这个其实都是挺好的小配件啊，两个加起来100元，联系电话是13521829564，13521829564。 嗯，那有送这个加湿盒的，就有直接这个卖电暖气的啊，转让电暖气，六片装的有厅电暖气， 哎， 800瓦功率，这个功率不大，适合那种10平米以下的小房间。 嗯， 原价150，现在50。电话呢是61283093。61283093。 行，那咱也不用那个这个水盒加湿了，咱直接来加湿器啊。这位朋友转上一个二手的小型加湿器啊，亚都的这品牌的啊，他特意说了小型，那就应该不大啊，而且从价格上来讲也是不大，30块钱的价格啊，来转让。电话呢是15650740078，15650740078。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大品牌，没说什么牌 啊， 多孔纤维双人棉被一床，这是结婚的时候家人在正规大超市买的，富裕了，留存了。 嗯， 我说结婚的时候，我跟你说是这类产品特别容易就是多囤的时候， 没错，哎，没错， 现在还是家人买。 嗯， 以前我记得在我们父辈人那会儿结婚的时候，不兴给份子钱， 哎， 那会儿都是 送 礼 啊， 好结个婚家里收10个脸盆， 脸盆痰盂儿， 哎，那这东西现在呢市价呢是300多，闲置的，全新啊，只是呢外包装提袋有点灰以及破损，那里是没用过的， 好吧， 230，但是这类的产品袋也建议您，要是能价钱再落一落会更好一些啊， 哎。这个东西结婚的时候送礼哈，大个儿，这个包装也喜庆，这个是常见的一种。 嗯，电话是18810042569，18810042569。 好，咱们说说有朋友求购的信息啊，这位朋友想问问大家，谁知道哪儿有卖交谊舞教学光盘的？说我想求购啊，如果您有闲置的，转让给我也行。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810104541， 这位朋友呢也是求购，但他不是一对一的这种求购，他就问问大伙儿哪儿能买到飞利浦吸尘器上边用的那个集尘袋的，型号是 FC8219。